大匪商圈嘅时间其实应该系星期一出嘅，不过咧，好多节目啊，同埋好多嘢咧要调动啦，因为咧下个星期一咧，咁我哋咧就会多咗个叫巴打台嘅，咁咧就会好多比较远性啲嘅节目就喺嗰度做，咁咧就嗰边咧就会主力做一啲年青人啊，同埋一啲系悠闲啲嘅，譬如我哋好似想摆次文化、依家男女啊，咁啊，譬如好似啲后生仔啊，譬如有啲咧就讲后生仔，有啲大公司嘅负责人啊，咁佢讲啊，譬如你哋啲一般佢哋请后生仔嘅准则啊，咁如果有啲后生仔出嚟搵食啊，或者想知道入行嘅时候咧，佢哋应该具备咩条件容易取录啊，咁咧就譬如讲做戏啦，咁非常好嘅，其实嗰两个真系讲得真系好，我真系有听。咁咧有啲人咧就亦都同我哋讲，就话有好多节目冇咗，系啊，因为我哋都想将啲节目咧精简啲啦，同埋咧就分途广播啦咁。咁咧如果咧好多人咧觉得有需要知道详情咧，我就唔想喺个咪度讲，你哋可以嚟网聚啊，或者你真系上嚟啊咁搵我倾下嘅咁。咁咧就讲翻做嘢啦，咁今个礼拜六即系12号，咁咧就会喺呢个400蚊位，就喺呢个鲤鱼门豪门咧就食海鲜，咁咧就会包埋酒啊各样嘢嘅。如果咧你哋咧系有需要咧，咁咧就同 Alice 报名啦，咁见钱开啦，咁跟住咧就星期六晚，咁我哋会喺 Facebook 现场直播我哋网聚嘅。咁如果话嚟唔到啦，咁可能喺个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嗰度咧上高咧 download 睇翻个网聚情况啦，咁。咁第二咧就好多人咧就打电话嚟咧就问我呢个巴基斯坦芒果，咁其实卖剩几箱，咁如果咧有人要咧就要快啲啦，咁上嚟买，咁其实都冇咩必要嘅，其实平二三十蚊咁，但系出边就起码唔使搭车嘛，咁你如果想话过嚟睇个网台啊各样嘢，咁我又欢迎大家啦咁。仲有咧就系我哋咧就个巴打台一开咧就会有购物车嘅，咁咧我哋咧就可以喺嗰度咧就买四小宝啊、敏迪啊。同埋呢个洗头水啊、韩国生发水啊，咁我哋会速递俾你都得嘅，咁你喺 PayPal 度买啊，咁简单啲囉，唔使特登走嚟囉，咁我哋会陆续推出好多嘢嘅，咁我哋同好多外国嘅，譬如台湾啊、泰国啊、加拿大啲网友啊、澳洲啊，佢哋呢就喺嗰边呢好多嘅用品食品呢，咁将会陆续呢就会喺呢个巴打台嘅购物车度上架嘅，咁咧就原则上咧买个500蚊咧，我哋就送货。咁今年迟咗啦，如果唔系应该我哋都应该做呢、这个水蜜桃嘅日本嘅，咁我哋都相对街卖平嘅，或者会平过出边啲网站嘅。咁我哋一路做啦，咁可能星期一正式开台嗰阵时咧就会有啲产品啦。咁咧我哋咧就会喺 Facebook 咧就加强做 Facebook 嘅现场直播嘅。咁可能夜晚九点啦，啲轮流节目主持啦，咁跟住过去啦。咁而星期二得到就变翻一个时事频道台。咁咧就Tony Choi 咧就会继续多啲努力，因为咧真系望向编辑部啊，星期二得到啊，咁每日一万啊，咁加埋我啦，咁可能会做翻啲节目齐啲啦。其实呢轮都比较混乱啲嘅，因为又要做网页，又要拍片，因为好多咧后生仔嘅片咧会摆上去嘅，咁我哋亦都做紧一啲金曲台啊，各样嘢嘅咁希望咧所有嘅人可以借到。我哋个台呢可以做一啲佢想做同埋咩，或者佢自己亦都能力做得到，咁亦都揾到佢嘅客路啦。所以如果有人时呢听我做节目呢，你可以联络下我哋嘅。咁而我哋呢亦都会揾啲分销商。咁呢用人传人嘅方法呢，咁打个折头。咁如果你话你想试下，咁可能一睇啦，咁跟住譬如好似猫山王月饼啦，咁我哋而家定价248。咁如果你话同我攞多几啲盒，咁可能我哋会俾个特价你，咁到时你烧唔到嘅，你可以退返俾我，退返钱都得。 我哋想咧就做多呢一类型嘅嘢咯。咁啊，譬如服务啦，咁我联络咗间汽车美容公司，佢咧就做盗模嘅，做宾利啊、法拉利啊、林宝坚尼啊，专做呢啲咁嘅大即系名车嘅。咁咧，我就同佢抌心口咧，咁我哋咧就会摆埋上架。咁咧，如果你喺呢度咧就买洗车券啊，或者打蜡啊，或者做乜嘢咧，咁就可以咧就去佢嗰度，咁佢咧就俾个好高嘅折头你哋咯。咁而咧，我哋咧就啱啱好咧就倾到一间叫力宝嘅商场嗰度有间酒楼嘅食肆，咁咧佢咧就夜晚咧，我哋咧可能咧就会定时定候喺嗰度包场，就每一次做咧就可能系做一啲唔同嘅主题嘅食饭，咁咧就特定去订一啲出色啲嘅小菜，唔系一般出面做到嘅，而价钱平嘅，咁啊招呼网友，咁啊当咧就大匪商圈嘅网聚，咁啊互相交流嘅，咁我哋同佢哋倾紧，咁可能都会成事嘅，而咧我哋早轮咧应承咗啲网友啦，我哋会派饭做社企啦，希望咧就会喺十月啦，咁啊开始埋班啦，因为咧都其实联络咗好多人啊，其实。我唔系做，即系我唔识做啊！而家边做边学，咁希望啦，希望做多少少啦。咁咧而亦都咧，我哋咧就会有啲素菜斋素系素啊，唔系斋，即系咧系纯素嘅产品咧，系台湾嘅。咁佢哋本身咧销售紧去呢、這个。加拿大啊、澳洲啊，全部攞晒认证啊、健康合格标准啊，咁呢一类型嘅嘢咧，好多样。咁我知道咧，食素嘅人咧选择少嘅。咁咧，我哋咧就同嗰边嘅批发咧倾咗，咁佢哋咧就会摆我哋嘅巴打台嘅购物车嗰度，咁开始卖。咁咧嗰啲嘢咧就，亦都咧佢有啲素菜馆咧就佢哋交紧嘅。素菜食咁有兴趣嘅，咁可能下个礼拜一咧就全面可以睇到噶啦。咁而 Facebook 咧就各样嘢嘅网页咧，一个17个网页咧就全面推出。咁希望大家有兴趣啦。而好多网友好似咧就有个叫 Ken 嘅，咁佢过嚟啦，咁佢好似有啲泰国对虾，有啲泰国嘅芒果干啊，大树菠萝干啊，咁各样嘢，咁咧就攞咗套嚟，咁另外有啲日本嘅零食啊、食品啊、同埋用品啊，韩国嘅，咁咧佢咧就攞咗套板过嚟俾我，咁啊同我哋倾合作，咁我哋同佢销售，咁咧就有啲有牌子嘅玩具啊，咁我哋都会陆续啦，咁所以咧我话咧，我希望咧如果有多网友。是知道的或者想认识的咁可以嚟。咁而我哋头先呢我哋所讲嗰啲各类型嘅产品啦。咁我哋都会陆续上架包括大陆嘅。咁我哋呢可能呢就会申请条拉用电商形式啦。咁可能到时搵阿 Sherry 帮下手咁就直接返大陆嘅。因为呢我哋会做南旗吞拿鱼腩。做日本和牛同埋澳洲和牛同埋呢做呢个加拿大嘅龙虾味，咁好平嘅。咁呢就今次呢网聚呢我哋呢就会又除咗广东海鲜做法之后呢，咁我呢就会招呼大家食一啲非常好品质同埋好贵价嘅南旗吞拿鱼腩啦。咁另外呢就有其他鱼啦，咁鱼生啦，咁我哋都会特登招呼大家嘅，同埋有啲香槟酒啊，啲代理自己直接入口嘅，咁价钱相当平，咁我哋做餐前酒啊，白酒红酒都有嘅，咁仲有两三日啦，而家我今日星期三，咁我出得节目嚟，咁如果有兴趣就嚟啦。大髀商圈呢其实就最主要想做呢啲啦，咁而家呢譬如好似我哋个网啦，咁好多人沸沸扬扬，咁讲好多即系唔好嘅嘢啦，咁我都系咁讲啦，即系我哋做自己啦，咁有眼睇，如果我哋做啲嘢系唔好嘅，真系呃人嘅，而你得唔到你自己想要嘅嘢，用咁嘅价钱买，咁我退钱嘅，因为 冇必要咯。既然都系谂住做社企，因为我都唔系用呢度最主要揾钱。但系点解咁样咧？会有呢个大匪商圈嘅成立咧？其实可以讲一讲啊。点解会想做大匪商圈咧？因为我曾经咧就喺去年十月就有个朋友就同我倾紧有啲叫做10,000计划。咁可以详情听返嘅，咁我呢就喺个网嗰度呢就讲10,000就好少提及呢件事。咁其实好多网友都係因为咁样而嚟嘅。喺个 group 里面啊，或者特登落嚟对我有兴趣呢，就因为呢10,000计划。其实事源系乜嘢呢？就係、是、呢我成日都返大陆嘅。咁喺嗰段时间里面呢，我就见到好多人啊，双飞又好，单飞又好，或者有啲离婚人士，或者啲大陆香港人喺大陆生活，咁佢哋又冇地址喺香港，咁佢哋咧就喺上水信箱嗰度咧，就不停去问啊，睇下有冇信箱啊，各样嘢。咁我就计一条数，咁我就想啊试下做啦，咁本土派一定系屌到扑街，咁但我唔想咁样，咁咧我就系有一次做节目咧，星期二得到度讲咗，咁啊啲人系成日问，好多人问系咩事咁我讲啦，其实就系做一个信箱生意。点为之信箱生意咧？因为咧而家咧300多蚊咧就租呢个上水信箱，永远都租唔到，永远都爆嘅，因为好多屋邨嘅人咧都会租嘅，即系住喺围村嘅人啊都会租。咁佢既然租咗之后咧，就唔会咁轻易放返个信箱出嚟，咁长期唔够。咁我话点解咁讲呢？我就喺个网上呼吁啦，一人夹10,000啦，搵10个即係150,000啦，我哋做个生意啦，夹份做下试下啦，你既然都问得喎咁。咁呢当时呢就每晚呢都有两三围嘅，晏昼有人去瑞士老板蚊个飲茶啦，夜晚有新星啦，或者去呢个广州网聚啦，或者去呢、这个彩晶轩啦，即系而家嘅好彩酒楼啦，咁啊两三围，咁一路晚晚食嗰两三个礼拜，咁咧嚟揾我嘅人咧有几百人，咁我都一一咁想办法去满足到大家咁讲啦，咁每一晚我都讲自费啦，咁喺呢段时间咧识到好多网友啦，咁佢哋都对我好好嘅，到而家都对我好好嘅咁。甚至而家真係有啲合作嘅生意做同我，咁商圈就係咁啦，即係我有我个渠道，我俾咗我个渠道出嚟，佢哋觉得认为投资，佢投资咗，咁呢我哋开始合作做，咁都有5-6单嘢係成咗嘅，咁最主要就係做健康食品啦，四小宝啊，敏迪啦，啲咁嘅植物提取物啦，第二呢就係、是做柴油生意啦，咁应该下个月都开㗎啦，咁第三呢就係做网购啦，咁下个礼拜会全面推出啦，咁呢又有啲素菜啦，或者光竹梅啦，因为阿周老师呢经我介绍呢，佢都寻日先至成功个案喺九道山一个豪宅嗰度呢做咗光竹梅。咁呢亦都因为我呢就可以同一啲叫做光竹梅嘅成品嘅嘢呢可以串埋一齐。咁而呢就日本呢就下个礼拜19号呢，咁呢有班日本嘅做贸易嘅做商品嘅咁嘅团体啦，即係好似招商咁啦，佢会嚟香港㗎。咁阿周老师就同阿 Alex 就搵我啦，话带佢哋食好嘢招呼，咁我都有啲门路嘅，咁到时可以大家可以倾合作啦。咁而亦都会有个发型师啦，佢係星级发型师嚟嘅，就专做啲明星嘅各样嘢。咁亦都有啲美容师啊，咁过嚟喺额外啊或者新娘化妆啊，咁提供到好多服务性嘅嘢啊，清洁啊咁。出去啦，咁其实成功做咗好多啦，即係因为嗰啲费事喺网啦，因为唔话可以大家都做到嘅。咁但係而家呢就譬如购物车做到呢，咁我会陆续摆度，咁如果就有兴趣嘅可以真係嚟倾下嘅。咁尤其嗰隻洗头水同埋嗰隻精华素，我嚟亲都有人买，有啲翻单添，因为佢推介咗俾人帮你再嚟买。咁都原来真係香港人呢好多头发有问题用过嘅都会知道㗎啦。咁我就唔想话好贵，咁但係我哋合理囉，即係好似巴基斯坦芒果咁啊，做埋芒果佬啦。咁我其实呢有啲日本吉仔嘅，咁其实呢轮呢我都 食咗好多啊，咁啊可以好平嘅，两蚊一隻，两蚊一隻日本吉仔，咁咧就好多人卖，咁其实我今日我写字楼好多人都食紧，咁我想话喂，生果嘅嘢唔摆得啦，咁绿竹啦，咁尤其嗰只猫山王。唔系，对唔住，讲错。D24嘅糯米糍，咁非常好卖嘅。咁我哋而家亦都联络紧好多斋铺咧，就摆啲素菜过去啦。咁啊，咁旅行团咧应承咗大家，可能10月都开始。咁啊，讲到呢度啦。咁咧就讲翻个信箱生意。个信箱生意系咁样嘅，我想做，但系咧就我自己都嗰阵时生意问题，我自己都好多嘢甩唔到身。咁点样做咧？就系话你。上水石湖去租个二手唐楼，租个唐楼咧几百尺地方，咁啊通你咧10,000蚊租，咁啊一个月上期一个月按金，咁啊夹埋咧就系20,000蚊，或者两个月上期一个月按30,000蚊，跟住你普通嘅装修，跟住做一排嘅铝质嘅有锁匙嘅信箱，跟住教一个电脑锁可以出入嘅，咁有一个人睇，就我嚟交收文件。咁咧，连埋嗰个女仔咧，咁咧可能咧就系10,000蚊啦。咁如果你请多个人，咁啊围皮就60,000蚊一个月。咁咧就600蚊月费。咁你可能收平啲嘅，收350啦，咁或者收600啦，咁咁啊做啦，咁每次收半年，咁啊即系3,600。咁如果有而大陆咧喺大陆住嘅香港人咧，即系挂名香港人咧，咁我估咧深圳有300,000人。咁而呢300,000人呢，佢係有需要有一个香港地址嘅。点解为之需要呢？同老婆离咗婚，间屋俾咗个老婆，咁佢搬咗返大陆住，个男人或者退休返咗去，咁呢就要方便收信，咁就最好喺上水啦。咁佢租个信箱，第二MPF 啊，银行信啊，佢要有个住址证明嘅。咁你可以喺个有个住址证明。即係收信啦，即係通信啦，就唔好过用信箱，因为一个地址啦。第二就双非儿童、单非儿童啦，譬如佢想攞呢个上水粉岭嘅嘅学位，咁如果佢报佢住大陆嘅，可能派咗佢去青衣、九龙城、九龙塘。咁如果有个地址证明，咁咧佢就可能咧成家有啲唔得嘅，一定电费单、水费单。咁我住劏房咪冇电费单、水费单咯，系咪啊？你解释一通，但你只系个通讯地址。咁你又摆喺度，咁好多咧，嗰啲皮包公司，而家好多皮包公司佢大陆嘅，方便交收信同埋方便做嘅，咁我租埋俾佢哋啦，咁，咁好简单啫嘛，一个人收600一个月，咁咧如果你有300,000群体，系需要呢个服务嘅，你要做，有唔好话100个人帮衬你啦，有50个人帮衬你，50个人帮衬你，6×5=30如果你一次过收半年钱，咁咧就150,000，咁你投资都系60,000蚊啫，一炮过。而你每一个月嘅成本咧，除咗灯油火蜡人工咧，就已经系两皮零嘢，连租啊两皮零嘢做得到啦。即系话，如果有人交半年租俾你，有50人，唔多唔少咧，你已经围到皮啦，唔会输。你执硬，咁有啲人会问：，我网上登广告，通知人，我网上唔实际，因为好多人睇咗，可能等于冇睇。我就话咧，你不如派传单，但不能自己派，因为上水火车站咧，大量咧呢啲情报啊、头条日报啊各样嘢。咁你哋咧就可以喺嗰度，就叫嗰啲人咧就将你嘅单张印咗之后夹落份报纸里边，咁你就悭翻你派人嘅成本。譬如我俾500张你，或者俾1,000张你，你同我夹落报纸，顺便你派报纸嘅时候咧，就人哋攞报纸派埋俾佢啦，嗰张单张，咁你可能俾150蚊佢，咁佢就同你派咗呢度，日日派，咁你好容易咧就揾到。咁咧当时咧又我叫嗰啲网友有啲兴趣讲咗俾佢哋听，咁好多人都有兴趣做，咁有啲咧就揾我牵头，咁点知咧就其中有个靓女啊，同埋有另外一个哥仔咧，佢哋自己咧就做咗，即系自己做咗啊，咁啊，其实佢问过我嘅，咁我话好啊，其实冇所谓，因为我自己做唔到，咁你要我牵头，可能又要开公司，有几多份人做，跟住又要夹条数，又要点样打呢？咁我相信，如果只要嗰间嘢咧系有200个人租咧，咁你都掂嘅，200个人350蚊， 就好犀利啦。一个月冇皮费执几皮。係咪咁如果你十个人呢一人都搵唔到咩钱。咁如果你有本事有二千人我相信群体够嘅。咁如果冇咩竞争呢就成。咁但係我知道后来呢亦都有其他网友呢啊佢又自己又去开。咁嗰陣时呢就搞到沸沸扬扬。所以呢我呢就花生台有啲人啦、啊、就话我係老千啊屌你咁样做个节目 cap 晒。点样点样其实呢我就将我自己呢识嘅嘢认识嘅嘢呢就话咗俾啲网友听。咁啲网友呢好多自己做咗。咁而家我见上水应该有五六间啦。咁係咪全部都係网友做定係觉得你搵到钱做呢咁我唔知道。咁但係呢我呢就正正式式呢就亦都讲咗俾大家听我就唔搞㗎啦。咁亦都节目讲咗。咁有啲好似花生台嗰啲呢就听咗就当知道件事。就话我圈钱圈咗两三百万点样对网友唔算冇。冇。即使呢啲网友来食饭呢基本上啦都 AA 制啦如果有能力系随时老板平嘅都我请嘅咁。咁就呢个大匪商圈嘅原型嚟嘅。因为嗰陣时呢我真真正正呢我就见咗七百几人。日日都有人嚟搵我啊咁我尽量抽时间开紧工佢约咗我时间我想办法返转头呢尤其下午茶早餐啊食饭啊。食到瑞士老板啲人都觉得你咁奇怪日都有啲生保人走嚟搵你嘅咁样。咁呢好多嘅问题发生啊好多人有啲资讯想攞到啊。咁我就想即係华富证券嗰个副总裁啦。啊佢嗰张卡片咁写啊咁呢佢就成日嚟搵我嘅咁早轮嚟帮我买啲洗头水精华液啦咁亦都网聚又实嚟捧场嘅。咁佢同我讲不如呢好似佢哋嗰啲人呢就做个月会做一个月会或者季会每一个礼拜暂定一日呢就交月费每人俾两百蚊佢提议啦咁就呢就将啲人呢就有兴趣嗰啲呢你收个月费跟住呢就食饭咁联谊每一次呢就两位人跟住呢就大家互相交流有咩讯息咁食饭就一定要食㗎啦咁大家可以各方面嘅资讯有呢就提供到俾大家咁我就觉得嘩都好喎。哎唔好意思讲到呢度先返嚟再讲。